这问题是一堆接着一堆的来。 行了，别想太多了，且得活着呢啊！后边的日子， 陆泽熙把烟头扔到了脚底，接着说：“ 尝着呢。” 两个人一回到了餐厅，明航举了杯说：“ 老罗，咱俩走一个。” 陆泽熙顿了顿，也举起了杯子，两个人轻轻地碰杯。周冲笑着说：“ 哟，你们俩喝上了，好好好。哎，不过啊，你们俩喝的这一杯，总得有个说头吧？” 陆泽熙说：“ 为了世界和平。” 明航一笑：“ 对对对，为了世界和平。” 方志远举着杯站了起来：“ 来来来，我赞助。” 闷不吭声的老八也站了起来。周冲说：“ 哎，对对对，你们四个确实应该好好的喝一杯。哎，可惜啊，今天这个毛俊不在这儿。我记得啊，当年你们五个那是最要好的。来来来，来进来进来，给他们几个倒酒。” 季兰刚从后厨过来，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忙得脸上脖子上全是汗，敷在脸上的那层薄粉都掉光了。他听到周冲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自己呼来喝去，心里已经是万分不爽，但是季兰还是强忍住，拿过一旁的酒瓶给方志远等人斟酒。几个男人喝完，安文也徐徐站起：“哎，那我们几个女同学也来一杯呗。”百成、傅丽丽先后举杯站起，童安安也站了起来。嗯，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啊，相逢就是缘，也算我一个呗。欧一美也站起来凑热闹。这个小妹妹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啊，相逢就是缘，来。 如是这般，酒杯飞来飞去的碰了好几圈，该碰杯的全都碰了。周冲突然想起什么：“ 哎，你们说好，这百成跟方志远，你们俩是不是也该碰一杯啊？” 短暂的沉默。后来百成落落大方地说：“来，方志远，那咱们俩来一杯。” 众人看向了方志远。方志远看到百成这样，也不能再往后躲了，便也举起了杯子。周冲拖着腮帮子说：“ 哎哎，让我想想啊，想想这杯为什么？哎，对了对了，为了初恋，为了那段美好的回忆。” 周冲，季兰推了丈夫一把：“我看你真是喝多了。”“ 不是，这有什么？我说不对啊，他们俩的确谈过恋爱嘛，是谈过。” 安文笑着说：“哎，不是有首老歌吗？跟往事干杯，你们俩呢，也是时候跟往事干杯了，对不对？”“ 安文，安文，你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跟往事干杯了？往事那是最美的，不能忘。” 周冲说完了，又喝了一大杯。 百成主动碰了一下方志远的杯子，微微一笑说：“对，往事是最美的。” 方志远实在想不出别的说辞。“ 你什么，百成，希望你早日成家。”“ 见你吉言。”百成一饮而尽，缓缓坐下。饭后，季兰领着众人去各自房间午睡。童安安没有午睡的习惯，拉着老八给他拍照，老八被磨得没办法，只好依言。童安安的网店有一批夏装要上新货，他就跟变戏法似的，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摆着各种高难度的 pose， 老八举相机的手都酸了。 方志远也没有睡着，正站在窗户往外边看呢，只见不远处的草地上，童安安穿着露脐背心和热裤 摆着撩人的 pose， 他还不时过去看看相机里的照片。一旦童安安靠过来了，老爸就拼命地往边上躲，这个情形着实让人想笑。敲门声，方志远感到很纳闷。 志远，你休息了吗？是傅丽丽。 方志远犹豫了一下，开了房门。 傅丽丽先往里打量了一下，然后说：呀，没打扰你吧？ 啊，没有啊，进来吧。 不了，我呢就是想给大家送点茶叶，那这是你的。傅丽丽从纸袋里拿出一小桶包装精美的茶叶递给了方志远。上好的龙井，有钱也买不到啊。 方志远犹豫了一下，谢谢了。 客气什么呀，多少年老同学了。行了，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啊。 过道那头是欧一美的房间，此刻陆泽熙正在他的房里，两个人喝着傅丽丽之前送来的茶叶。 欧一美一笑说：哎，你这同学什么来头啊？ 谁啊？傅丽丽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也不太了解，我就知道这些年呢他在外头挣了不少钱，但是近两年才回某城发展的。 嗯，车倒是不错，就是穿着一身假名牌，拎着一个假包，哼，怪有意思的。 你这眼睛还真毒。 我跟你说，你这个同学看着可不太靠谱，吃吃喝喝可以，合作不行。 哎，可别乱给人下定义啊。再说了，有钱人拎假包很正常嘛。那些来我医院打玻尿酸的富婆，他们还经常买 A 货呢。 女人的直觉，你呀，还真别不信。欧一美喝了口茶，继续说：哎，对了，你找我有事儿？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行了，有事快说，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孤男寡女的，躲在这房间里干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了。 咱俩要真的要干什么还用等现在呀？ 以后少开这种玩笑。 有情况？ 什么呀？ 你不会是看上明航了吧？啊，在这儿急着跟我撇清界限？ 我跟你本来就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嘛，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呢也不是你的菜。 不是一美，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对明航，你是不是 不行吗？ 不是，一美啊，你听我说。陆泽熙给欧一美续了茶。明航啊，他跟咱们不一样。 都是肉体凡胎的，有什么不一样？男男女女不就那点事儿吗？搞那么认真干嘛呀？ 哎，你还真说对了。这明航啊，他就是这么个认真的人，不然他也不会单身到现在了呀。 那就更好了，他单着我也单着。 我的姐姐，你是单着呢吗？ 我那老公有没有都一样，形同虚设，这些你不知道啊。 行行行，我跟你说这些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缺男朋友吗？哈哈哈 哈，你什么意思啊？ 陆泽熙伸出了一只手，就我知道的啊，你的男朋友就得有这个数了。 没那么多。 你看你看，你不缺男朋友，而你的公司呢，缺一个像明航这样的设计师。哎，要你跟他之间真的怎么着了，他多认真一人呢，到最后给你一个公私不分，这合适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和医院里的姑娘谈恋爱都先得给他们到别处安排一个新工作吗？啊，有句话，兔子不吃窝边草。 是不是明航让你来的呀？ 哪能啊，我自己看出来的。就您老人家那眼神火辣辣的， 我没瞎。 唉，说完了？ 嗯，差不多了。 那你走吧，我要午睡了。 不是，我姐姐，我说这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 少管我的事儿啊，你可够欠的。哼，欧一美半开玩笑的一边说着，一边把陆泽熙往外面推。关上房门，欧一美从行李箱里找出一套白色薄纱睡裙，蕾丝香的边儿很是魅惑。他拿起睡裙往自己身上比，自言自语道：哼，好你个陆泽熙，连我老公都管不了我，你还想管我呀？哼。 农家乐小花园的草地上，童安安还在摆着 pose， 老爸按着快门，在镜头里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孩。在老爸过往的岁月里，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姑娘。海丽不是，他大学时短暂交往过的前女友也不是。童安安就像一只扑棱着翅膀的大花蝴蝶，飞进老爸那杂乱的没有头绪的生活。老爸不是没想过后续，如果不想那就是真傻，可他又不敢想，怕想了更傻。 这时童安安叫嚷起来：哎呀，你愣着干嘛呢？你快拍呀。 见老爸还在调镜头，童安安大踏步地跑了过来。童安安这么一跑，傲人的上围便上下地晃动起来了。本来穿的就少，是一件黑色的背心，还是露脐的。老爸连着往后退了好几步，一不留神摔倒在地上了。 童安安也一屁股坐下。哎呀，行不行啊你到底？我这批货赶着上架呢，要晚了可就全都砸手里了，我的房租还有我的卡债还有……哎呀。 老爸检查着相机，幸好没坏。 童安安继续念叨着：我就不该贪小便宜，雇你当我的摄影师。 哎，童安，你人讲不讲理啊？你雇我，我收你钱了吗？ 啊，你还想收钱？八有根，你过分啊，我不答应过你吗？我管饭。 你管饭？你算了吧，我要指着你这口饭啊，出不了一个月我就得饿死。 童安安伸手在老爸手臂上狠狠地掐了一把。 哎呀，你赶紧换医生去啊，接着拍啊。 这还差不多，拍好看点啊。 童安安遮进了边上的树丛，那里边已经被他征为了临时的更衣室了。树枝动了几下，依稀可以看到藏在树丛里的童安安的那双大白腿。老爸喊了起来：哎哎哎哎，拜托拜托，哎，注意点影响啊，这都快走光了啊。 哎，你转过头去，你别看了你。 百成正准备烧水泡茶，他发现烧水的壶是坏的，又不想麻烦服务员，就自己滴溜着壶往外走。周冲的农家乐总共三栋房子，一栋是自住的二层小楼，还有一间平房是厨房餐厅，再一栋就是百成他们住的地方。这栋房子有四层，一二三层是客房，四层是棋牌室。百成住三层，这会儿正要往一层的服务台去，走到一楼楼梯的拐角，隐隐听到了季兰和周冲在说话。百成探了探头，只见周冲涨红了脸，靠在了服务台上，季兰站在他的对面，一脸的不悦。 哎，客房不还空着一半吗？今天怎么就不能对外了啊？ 不是，我是这儿老板啊，怎么了这个？我连这点事儿都不能做主了我。 要不是老顾客给我打电话，说是要订三间房，我也不会跟你商量啊。 我不差那仨瓜俩枣的。 你这些同学能来我就挺高兴的，可也不能因为他们我们连生意都不做了吧。 哎哎哎， 小声点儿。 周冲，你当初要辞职，要创业，搞这个农家乐，我谈不上支持，但是我也没反对呀，没拖你后腿，没给你使绊。可是现在你看，不说挣钱啊，连收支平衡都够呛了，家里的开销还得我来。 不是，少说几句，你死啊你要。 当然会死了，这都半年了，你往家里拿回一分钱吗？ 这不是经济不景气吗？加上附近又开了那么多农家乐，生意没以前好做了吗？不是，我也有挣钱的时候，那头两年呢？ 头两年你是挣钱了，可是钱去哪儿了？去哪儿了？还不是又投在这里来了。 两口子你一言我一语吵了个没完，百成只好滴漏着烧水壶又折回了楼上。到二楼了，看到方志远正从房间里出来。 百成缓缓抬头看向方志远，你这是要下楼？ 啊，对，出去走走。 别去了。百成晃着手里的水壶说，楼下。百成压低了声音继续说，季兰和周冲在吵架呢，我这水壶坏了，都没好意思下楼换。 吵架？周冲喝多了吧，撒酒疯了吧？ 百成只是笑笑，突然说，哎，有热水吗？ 嗯， 借我口热水，渴死我了。 方志远把百成请进了屋子，发现烧水壶里的水已经不热了，便重新接了水在那儿烧着。百成站在门边等，哎，要不你先坐会儿。 百成点点头，走到靠窗的单人沙发旁坐下。百成穿着一件微领的白色中袖 T 恤，略略欠身调整坐姿的时候，胸前依稀可窥春光。方志远自觉靠后挨着床沿坐了，百成拢拢披洒在双肩的长发，这头本就黑亮的长发像是蒙上了一层光晕。中午的那几杯酒让百成的两腮泛着烟色的潮红，加之化了淡妆，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顾盼生辉。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放开，只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

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百城的美，没有童安安的活力和娇俏，也不是安文的洒脱和文艺，更不是傅丽丽的贵气和欧一美的成熟。十二年前的百城，清秀温婉，如今呢，除了她眼神里的坚毅，倒已是说不出她的特点了。她坐在那儿，表情淡淡然，当和他对视的时候，偶尔一笑，笑容拉长了他的眼角，显出了几分温柔。方志远努力地不去看白城，掏出手机来，有一搭没一搭地滑动着屏幕。啊，你刚才说周冲他们俩吵起来了。 哼，你也这么八卦呀？ 不会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同学吧？ 那倒不至于，就是周冲这农家乐好像生意不怎么样，两口子为生意上的事有了分歧。 哦，方志远点了点头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两口子吵吵嘴也都正常。 你和宁静，你们俩看着倒不像是会吵架的。 方志远笑了一声，刚想说什么水开了，他起身用热水烫的杯子给百城泡了一杯龙井，傅丽丽送的。 啊，我那儿也有，谢了。百城接过茶杯， 短暂的沉默，方志远想起了什么。百城，刚才我在饭桌上说的都是真心话。 什么？ 我希望你早点找个归宿， 找个男人结婚，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归宿。 百城啊，不管怎么样，婚姻是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路啊。 那么说你结婚也仅仅是因为你想走这条路，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 宁静是个很不错的妻子 啊。当然当然，我祝福你。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没碰上合适的吗？ 你所谓的那种合适，我还真没有遇见过。百城似乎努力挤出一些笑容。行了，不聊这些了。对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方志远并不诧异，我失业的事俺们都跟你说了。 你别多心啊，我只是想从老同学的角度，或者从朋友的角度。 我们当然是朋友。 那就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 我打算自己干了。 有项目吗？ 还在考察。 志远，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只管开口。 我自己能搞定。 百城晃了晃手里喝空的茶杯说，我该走了。 哎，我再给你续点水吧。方志远拿来了水壶，一个失手，水泼了百城一身。 方志远慌得到处找纸巾，又拿毛巾过来，只见百成背对着他，正撩开自己的 T 恤，一截细白的腰肢就露在他的眼前。方志远扭过头递过了毛巾说，啊，是烫到肚子了吧？ 哦，没事，我能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洗手间里传来了一阵水声，方志远有些坐立不安，拨了前台的电话，让他们找一找烫伤药膏。没想到这烫伤膏是季兰亲自送上楼的。方志远连忙解释着，哦，是百成啊，让热水给烫着了，他来我这儿喝茶。 季兰点头微笑说，啊，这药膏你们先用着啊，有什么需要你再给前台打电话就行了。 方志远还想说点什么，人家已经转身离去了，在离开之前还细心地给他带上了房门。隔着洗手间的那扇门的缝隙，方志远把烫伤药膏递了进去。 哎，志远，你能进来一下吗？ 我方便吗？ 哎呀，我腰侧这边好像也烫到了，但是我自己抹不了药膏，我看不到啊。 方志远犹豫了一下，一推门进去了，只见洗手间内百成拉高了 T 恤，腹部一片通红。百成一个侧转，腰间果然也有一小片皮肤被烫伤了。 百成把手里的烫伤膏递给方志远说，给轻点啊，我怕疼。 方志远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他挤了点药膏到手指上俯身，除了药膏的味道，方志远还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应该是某种淡香水，有股子玫瑰花的味道，如果不凑近是闻不到的。 哎，疼！方志远的手指碰到了烫伤处，百成往边上一个躲闪。 忍着点。方志远一手扶住了百成的腰，一手用药膏擦拭着伤口。这个情景看起来多少有些暧昧。擦好了药膏，百成转过了身，两个人都有些尴尬。百成的 T 恤还没有放下，撩得很高，都露出白色的文胸的边角了。方志远把药膏塞回他的手中，想走出洗手间。 志远，百成的声音略有些沙哑起来，志远别走。百成一把拉住方志远的手，抱我一次，志远，最后一次。 12年前的那个夜晚，百成和方志远最后一次约会，两个人前后脚走进了电影院，票是百成买的，在末排，已经忘了看的是什么电影了，电影本身或许并不重要。末排只有他们两个，百成把方志远带到了靠角落的位置，拉着他的手坐下。当时的方志远没有觉得百成的举动有任何反常的地方。百成依偎在方志远的怀里，两个人拉着手，谁都没有心思看电影。方志远抑制内心强烈的冲动，一手紧紧地揽住了百成的细腰，柔软却又不是紧实的细腰。 电影散场，百成提出去附近的人民公园走走，已快入夏，公园里还有不少人呢。两个人并着肩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百成也像此刻这样忽然就拉住了方志远，抱我，志远。拥抱之后是一个猝不及防的绵长的吻，那是他们俩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现在百成正拉着方志远的手，他想要一个拥抱。方志远整个人僵在了洗手间， 狭小的空间里，烫伤膏的味道混合着摆成的香水味儿向他袭来，他只觉得手足无措，百感交集。这么多年了，他本以为和他此生不复相见了，关于他和自己的青春年少早已被他藏进内心的那小根抽屉了，是周宁静替他上的锁，而今百成出现了，回来了，他就站在自己的身后，向他索要一个拥抱。方志远读过张爱玲的那段《白红玫瑰》，但是方志远知道，百成既不是白月光，也不是朱砂痣，周宁静也不是反年子和蚊子血，对他来说，他们是他的过去和现在。无法割舍，不能释怀的过去，必须面对别无选择的现在。方志远的声音很轻，很无奈。白成，你该走了，你本不该回来的。背后一热，百成已经环抱住了方志远，隔着方志远的薄薄的衬衣，他甚至能够感知他身体的温度。小心你的烫伤，百成，松手吧。 百成带着哭腔说：“志远，我不管，当年我是没得选，除了跟我妈去广州，我真的没得选。如果能够重来， 都过去了。”方志远转过了身，想擦拭百成的泪。 百成一头埋进了方志远的胸膛，更紧地抱住了方志远。 方志远的耳边是百成的喘气声，一阵阵吹过他的耳垂。百成的胸脯紧贴着他的，那双柔软的手扣着他的后背，摩挲着，探索着。他一把将百成按在了墙上，直视着他。百成眼里的热烈和12年前他们分别的那个晚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自己已经为人夫了，为人父了。 百成闭上眼睛，等待着方志远的亲吻，想象中应该有一次狂风暴雨般的亲吻。 方志远凑近了他的唇，已经快要触碰到他那娇柔的唇了。突然，方志远狠狠地松开了他，夺门而出了。 志远，志远。百成一边哭着，一边扶墙喊方志远。关门，方志远已经走了。百成没有下楼吃晚饭。众人只知他烫伤了，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见百成态度坚决，季兰便让服务员把饭菜送到百成的房间。 方志远泱泱的无精打采，他的衬衫上还残留着百成的香水味，这个气味让他充满了自责和不安。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饭桌上季兰和周冲的矛盾一触一发，在你来我往无休无止的争执中，他们把彼此羞辱了个体无完肤。10分钟以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周冲的不太乐观的财务状况，也都知道了他们夫妻已经分房近2年了。最终以周冲掀桌完结，季兰终于哭了，他是哭着跑出餐厅的。陆泽熙等人留下收拾残局，方志远出去追季兰，傅丽丽跟着上去了。 周冲坐在地上，借着那股子酒劲儿，也是痛哭起来。 我周冲这点脸呢，算是丢尽了我，在你们这些老同学面前，我丢尽了。怎么着？我就是不想按部就班。我不想混吃等死，我想像个男人一样去打拼去努力，我做错了吗？我请你们来，我就是想叙叙旧，是我也想装个逼，可又怎么了？有什么了？ 他呢，他非要把我挂在脸上最后一层皮给撕了。结婚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不懂我，我心难受啊，我真难受啊。 陆泽熙拍着周冲的背，安文叫服务员跑来了蜂蜜水给他灌下去。老八看着一边目瞪口呆的童安安，别站着了，你回房去。 童安安看了看漆黑的窗外，摇了摇头。 老八没有办法，只好领着童安安往外走，我送你过去。 在路上，童安安问个不停，哎，八有根，婚姻真的那么可怕呀？ 老八没有吱声。 可是结了婚，彼此就是最亲密的人了，最亲密的人了，怎么就不能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呢？非要这样砸锅摔碗的。 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啊？要有合适的对象，我早就结婚了。 婚姻很复杂的。 复杂？要我说，再没有比谈恋爱更虐心的了。哦，跟我前男友那种渣男在一块儿，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婚姻还能比这个更可怕？ 你才经过多少风浪啊你，很人间地狱了。 我呢也没什么太多的奢望，就想找一个爱我的，我爱的，简简单单过完这辈子，我们一起挣钱，一起养家，再生两个孩子，当然了还得存钱买房子。 你不能直接找一有房的呀。 哎，也对，不过要是万一真的遇到自己喜欢的，我才不管他有房没房呢。哼。 哦，你倒不拜金啊。 我拜呀，我怎么不拜金呀？可是我看我自己，你懂了吗？ 老八看向童安安，对这个姑娘他又有了新的认识。快到房间门口的时候，他说，你吃饱了吗？ 童安安摇了摇头说，我刚准备将那块最大的肘子，你那老同学就把桌子给掀了。 得了，我给你找点吃去。 童安安笑了。 方志远和傅丽丽一直追到某江的边上才找到了季兰，两个人好一通劝，季兰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季兰说晚上还要回城照顾孩子，要先走了。见季兰平静了不少，这两个人也就放心的让他开车离去了。从停车场出来，方志远看着身边的傅丽丽，突然想起他跟周冲提过的那个项目，就问了一句。 傅丽丽的眼里有了光，开始滔滔不绝。啊，简单来说，我们这是一个旅游项目。志远，我问你啊，你都去过哪些国家呢？ 就去过一次韩国，还是公差。 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你是大忙人。我们这个项目呢，叫 F 之旅。F, free, 自由的意思。自由去旅行。只要有时间，我们就能够给会员提供最经济，而且是最尊贵的服务。那些乱七八糟的小景点不说了啊，就说世界顶级旅游胜地。少说也有100个吧，这100个地方，只要你想去，我们呢，就给你设计出出行的方案。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只需要投入$几百，几百美元啊，就有机会走遍全球190多个国家。怎么样？想想都激动吧。 哎，丽丽，我还是没想明白，这中间我是说，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咱们这个项目啊，不但能够送你去全球旅行，还可以挣大钱。 方志远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你看啊，我呀一说到项目就喋喋不休起来。这样，你要是真有兴趣了解，有空的时候呢 来我公司坐坐。你不是有我私人号码吗？你有空了就给我打个电话，我马上就让司机来接你。 那倒不用了。 客气什么，大家都是同学，再说了，我是真的很需要你这种人才，真的恨不得你哪天失业了，我啊就把你给收了。 方志远尴尬地说，丽丽，我确实失业了。 傅丽丽一愣，大笑起来，真的啊？那太好了，这样明天就定在明天好吧，明天回城以后我就带你去我们公司看看。 不急不急。 你不急我急呀，我要不抓点紧，你这种人才还不分分钟就被人抢走了。 两个人又聊了些话，看着傅丽丽满脸的兴奋，有那么一瞬间，方志远都快相信自己是个百年一遇的人才了。安抚好了周冲，这边众人也各自回房了。明航刚洗完了澡，准备入睡，忽然听到了敲门声，隔着门洞，他看到了欧一美。 明航，你在房间吗？ 这门他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我在，你等会儿啊。明航穿上了睡衣，这才开了门。 果然，欧一美有备而来，她的短风衣下，依稀可见白色睡裙的裙摆，脚上一双露趾拖鞋，白皙的小腿绷得直直的。欧一美走进门来，也不客气，挨着床边就坐下了。唉，你前几天做的那个设计图啊，客户又有了新的想法了，怎么样？我们俩聊聊。 这都挺晚的了，要不明天吧。 行了，别明天了，就今天，就现在。 那行吧，我先把电脑找出来。我的设计图都在电脑里边。明航翻找出了笔记本电脑，正要打开文档，忽然只觉得双腿一阵温热，欧一美已经坐在了他的腿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胸部紧贴着他的下巴。 明航，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吧。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